杨皇帝上之上。大业元年春正月，壬辰朔，赦天下，改元，立妃萧氏为皇后，废诸州总管府，秉臣立晋王昭为皇太子。高祖之末，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宝者，使天下无事。刘方新平交州，乃授方欢州道行军总管，经略林邑。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以部骑万余出越长，方亲率大军张逊等以舟师出比景，是月军至海口。二月戊辰，敕有司大臣金宝器物锦彩车马，引杨素及诸将讨汉王亮有功者立于前，使齐章公牛弘宣召，称扬功伐，赐赖各有赐。素等再拜舞蹈而出。己卯，以素为尚书令，召天下公厨，为帝服浅色黄衫铁装带。三月丁未，召杨素与纳言杨达、将作大将宇文恺迎见东京，每月一丁200万人，悉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食之，废二小道，开宗侧道。戊申，诏曰：听采于宋，谋及庶民，故能审行政之得失。今将循吏淮海，观省风俗。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仪等迎显仁宫，南接造建，北跨洛宾，发大江之南，五岭以北奇才异石，输之洛阳。又求海内佳木异草，珍禽奇兽，以实圆愿。辛亥，命尚书右丞黄甫毅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100余万，开通济渠，自西苑引古洛水达于河，复自版渚引河立行泽入汴，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，又发淮南民10余万开邗沟，自山阳至扬子入江，渠广40步，渠旁接筑御道，数以柳，自长安至江都，至离宫40余所。庚申，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。东京官吏都邑严急，一丁死者14-5，所司以车载死丁，东至成皋，北至河阳，相望于道。又作天津宫于东京，40祭高祖。林邑王范质遣兵守险，刘方击走之，师渡蛇离江，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，方战不利，乃多掘小坑，草覆其上，以兵挑之，既战为北，林邑逐之，想多献地颠制，转相惊骇，军遂乱。方以弩射象，象却走，柔其阵，因以锐师击之， 林邑大败，俘国万计。方引兵追之，屡战皆捷。过马援同驻南，八日至其国都。下四月，范至弃城走入海，方入城，获其庙主十八，解铸金为之，刻石祭功而还。士卒种族死者十四五，方亦得吉，卒于道。初，尚书右丞李纲朔以异义武杨素及苏威，素建纲于高祖，以为方行军司马。方乘素意屈辱之，击死。军还，久不得调。伪父遣纲以南海应接林邑，久而不召。纲自归奏事。威合奏纲擅离所职，下立暗问，会赦免官，秉居于户。五月，驻西苑，州二百里，其内为海，州十余里，为蓬莱、方丈、瀛洲诸山，高出水百余尺，台冠殿阁，罗落山上，象背如神。北有龙鳞渠，盈纡住海内。原渠作十六院，门皆鳞渠，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。堂殿楼冠穷极华丽，宫树秋冬凋落，则剪彩为花叶，缀于枝条，色余则亦以新者，常如阳春。沼内以剪彩为合计灵嵌，胜于游兴，则去兵而不知。十六院竟以遥修经历相高，求是恩宠，赏号以月夜，从宫女数千计游西苑，作清夜游曲，于马上奏之。帝待诸王恩薄，多所猜忌。滕王伦、魏王吉内自忧惧，呼数者问吉凶，即张教求福，或告其愿望咒祖，有司奏请诛之。秋七月丙午，召除名为民，徙边郡。伦赞之子，即爽之子也。八月壬寅，上行幸江都，发显仁宫。王弘遣龙舟奉迎。乙巳，上遇小诸行自曹渠出洛口，遇龙舟。龙舟四重，高四十五尺，长二百丈。上重有正殿、内殿、东西朝堂，中二重有百二十房，皆饰以金玉。下重内室处之。皇后乘祥螭舟，制度差小，而装饰无异。别有浮井九艘，三重，皆水殿也。又有样彩、朱鸟、苍螭、白虎、玄武、飞羽、青蝠、凌波、五楼、道场、玄坛、板踏、黄蔑等数千艘。后宫诸王、公主、百官、僧尼、道士、番客乘之，即在内外百司供奉之物，共用碗船室八万余人，其碗样材以上者九千余人，谓之垫脚，皆以锦彩为袍， 又有平胜、青龙、蒙冲、曹元、八兆、亭阁等数千艘，并十二卫兵乘之，并在兵器帐幕，兵士自饮，不给夫。竹炉相接200余里，照耀川路。骑兵亦两岸而行，旌旗蔽野，所过州县500里内，皆令限时，多者一州至100余，即水陆珍奇。后宫艳遇，将发之际，多弃埋之。契丹寇瀛州，找通事业者为云起，护突厥兵讨之。启民可汗发迹20000，受其处分。云起分为20营，四道聚引，营相去1里，不得交杂。闻鼓声而行，闻角声而止，自非公使，勿得走马。三令五申，击鼓而发。有何干犯约，斩之，持守以训。于是突厥将帅入夜，皆西行鼓励，莫敢仰视。契丹本是突厥，情无猜忌。云起既入其境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与高黎交易，敢漏泄事实者斩。契丹不违背，去其营50里，持进袭之，尽获其男女40000口，杀其男子，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，余皆收之以归。帝大喜，即百官曰：“云起用突厥平契丹，才兼文武，斩今自举之，擢为治书侍御史。”初，西突厥阿波可汗为叶护可汗所虏，国人立央素特勒之子，是为尼利可汗。尼利族子达曼利，号处罗可汗，其母项氏，本中国人，更嫁尼利之弟婆什特勒。开皇末，婆什与项氏入朝，遇达头之乱，遂留长安，设于鸿胪寺。处罗多居乌孙故地，抚育失道，国人多叛，复为铁勒所困。铁勒者，匈奴之遗种，族类最多，有蒲谷、铜锣、契壁、薛延陀等部，其酋长皆号四金，族姓虽殊，通谓之铁勒，大抵与突厥同俗，以寇超为生，无大军长，分属东西两突厥。是岁，处罗引兵击铁勒诸部，后税其物，有猜忌薛延陀，恐其为变，及其酋长数100人，尽杀之。于是铁勒皆叛，立四立发四金契壁割楞为漠河可汗，又立薛延陀四金自也系为小可汗，与处罗战，屡破之。漠河勇毅绝伦，甚得众心，为邻国所惮。伊吾、高昌、燕齐皆附之。2年春正月辛酉，东京城，晋将作大将宇文恺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，遣使使并省州县。2月丙戌， 召吏部尚书牛弘等议定余服一位制度，以开府仪同三司何畴为太府少卿，使之营造，送江都。畴治思精巧，博览图籍，参会古今，多所损益。衮冕画日月星辰，皮弁用漆砂为之，又作黄毛三万六千人帐，及鹿辇车舆，皇后鲁布，百官仪服，物为华盛，以衬上意。刻州县送羽毛，民求补之。网罗备水路，禽兽有堪长毛之用者，殆无一类。乌城有高树逾百尺，旁无覆之，上有鹤巢，民欲取之不可上，乃伐其根。鹤恐杀其子，自把长毛投于地，时人或称以为瑞，曰：天子造羽仪，鸟兽自献羽毛。所一公十万余人，用金银钱帛聚义祭。帝每出游幸，羽仪田街驿路亘二十余里。三月庚午，上发江都。夏四月庚戌，自伊阙陈法驾，被千乘万骑入东京。辛亥，欲端门，大赦，免天下今年租赋，至五品以上文官圣车，在朝便服佩玉，五官马加科戴泽，服库席，文物之盛，尽是莫及也。六月壬子，以杨素为司徒，晋封豫章王翦为齐王。秋七月庚申，至百官不得计考增级，必有德性功能卓然显著者，尽擢之。帝颇惜名位，群臣当尽职者，多令兼甲而已，虽有缺员，留而不补。使牛弘为吏部尚书，不得专行其职。别敕纳言苏威，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，左骁卫大将军张瑾，内史侍郎于世基，御史大夫裴运，黄门侍郎裴举参掌选事。十人谓之选曹七贵，虽七人同在座，然与夺之比，于是机独专之，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，无者助色而已。运遂之从曾孙也。元德太子昭自长安来朝，数月将还，欲其少留，帝不许，拜请无数，体素肥，因至劳疾，假虚轰，帝哭之，数声而止，寻奏生计，无意平日。楚景武公杨素虽有大功，特为帝所猜忌，外事疏理，内情甚薄。太史延绥分野有大丧，乃喜素为楚公，一言楚与绥同分，欲以压之。素寝疾，帝每令名医诊后，赐以上药，然密问医者，恒恐不死。素亦自知名位已及，不肯耳药， 亦不将甚，谓其弟曰曰：“我岂须更活也？”以亥，素薨，葬太尉公、弘农等十郡太守，葬送甚盛。八月辛卯，封皇孙谭为燕王，同为越王，又为代王，皆昭之子也。九月乙丑，立秦孝王子号为秦王。帝以高祖末年法令郡客，冬十月，诏改修律令，置洛口仓于拱东南垣上，筑仓城，周回二十余里，穿三千教，教容八千石以还，置监官并镇兵千人。十二月，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，仓城周回十里，穿三百教。初，齐温公之事，有鱼龙山车等戏，谓之散乐。周宣帝时，郑义奏征之，高祖受禅，命牛弘定乐，非正声轻商及九部四五之色，喜放遣之。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，欲以富乐夸之。太常少卿裴运西旨，奏扩天下周齐良臣乐家子弟皆为乐户，其六品以下至数人有善音乐者，皆指太常，帝从之。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，乐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，有舍利兽先来跳跃，积水满渠，猿驼、龟鳖、水人、虫鱼遍覆于地，又有鲸鱼喷雾翌日，疏忽化成黄龙，长七八丈，有二人带杆，上有舞者，虚然腾过，左右一处。又有神鳌覆山，幻人吐火，千变万化。祭人皆亦锦绣增彩，舞者名环佩，缀花二，刻京兆河南至其一，两京锦彩谓之空结。帝多置宴篇，领乐正白明达造新声播之，因即哀怨。帝甚悦，谓明达曰：“其事偏于乐公曹妙达游封王，我今天下大同，方且贵汝，一字修谨。”三年春正月朔旦，大臣文物使突厥启民可汗入朝，见而慕之，请袭冠带，帝不许。明日又率其属上表故请，帝大悦，谓牛玄等曰：“今衣冠大备，至单于解变，卿等功也。”各赐帛甚厚。三月辛亥，帝还长安。癸丑，帝时与继位朱宽入海求访异俗，至琉球国而还。初，云定兴、阎毗作妹室太子勇，与妻子解末官为奴婢，上即位，多所营造，闻其有巧思，召之，实点其事，以毗为朝请郎，使宇文述用事。 定兴以明珠落帐露树，并以祈福心生求媚于树，树大喜，兄视之，上将有事四仪，大作兵器，树见定兴可使坚造，上从之。树谓定兴曰：“兄所作器仗，并合上心，而不得观者，为长宁兄弟犹未死耳。”定兴曰：“此无用物，何不劝上杀之？”树因奏：“房陵诸子年病成立，今欲兴兵诸讨，若使之从驾，则首长为难，若留于一处，又恐不可，进退无用，请早处分。”帝然之，乃镇杀长宁王衍，分徙其七弟于灵表，乃遣箭使余禄尽杀之。襄城王克之妃柳氏自杀以从克。夏四月庚辰，夏诏欲安吉河北，巡省赵魏。牛弘等造新律程，凡十八篇，谓之大业律。甲申，使颁行之。民久厌严苛，喜于宽政。其后争议繁兴，民不堪命。有司临时破邪以求济世，不复用律令矣。吕继位刘炫欲修律令，弘常从容问炫曰：“周礼事多而服食少，今令使百倍于前，简则不济，其故何也？”炫曰：“古人委任则成，岁终考其殿罪，案不重教，文不繁息，服使之任长耀目而已。今之文部横律复制，若锻炼不密，则万里追政，百年旧案。故谚云：老吏报案死，事繁政弊，执此之有也。”弘曰：“为其之时，令使从容而已，今则不遑宁处，何故？”炫曰：“王者周为至纲纪，郡治守城，显制令而已，其余巨僚则长官自闭，受诏赴任，每周不过数十，今则不然，大小之官悉由吏部，先界之计皆属考功，省官不如省事，官事不省而妄从容，岂可得乎？弘善其言而不能用。”人臣改周为郡，改度量权衡，并依古事，改上柱国以下官为大夫，至殿内省，与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为五省，增谒者司隶台，与御史为三台，分太府寺至少府建，与长丘、国子、江作、都水为五建。又增改左右翼卫等为十六府，废伯子男爵，唯留王公侯三等。丙寅，车驾北巡，己亥，顿赤案责。五月丁巳，突厥启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来朝。戊午，法河北十余郡丁南凿太行山，达于滨州，以通驰道。丙寅， 启民遣其兄子毗黎迦特勒来朝。辛未，启民遣使请自入塞奉迎于驾，上不许。初，高祖受禅，唯立四亲庙，同殿议事而已。帝即位，命有司议七庙之制。礼部侍郎设太常少卿许善心等，奏请为太祖、高祖各立一殿，准周文武二挑，与十祖而三。余并分事而祭，从迭毁之法。至是，有司请如前意，于东京建宗庙。帝谓秘书监柳辩曰：“今始祖及二挑已具，后世子孙处镇何所？”六月丁亥，诏为高祖建别庙，乃修月祭礼。继而方士寻幸，竟不果立。帝过雁门，雁门太守丘和现时甚惊，至马邑，马邑太守杨阔独无所献。帝不悦，以和为柏陵太守，仍使阔至柏陵观和为事。由是所至现时，竟为风驰。戊子，车驾遁榆林郡，帝欲出塞要兵，竟突厥中，止于涿郡。恐启民惊惧，先前五位将军长孙承谕旨，启民奉诏，因召所部诸国西袭侍卫等酋长数十人衔集，常见牙帐中草秽，欲令启民亲除之，是诸部落以明危重。乃指帐前草曰：“此根大香。”启民俱嗅之，曰：“殊不香也。”常曰：“天子行幸所在，诸侯公自洒扫，耕除玉露，以表致敬之心。今衙内无秽，为是留香草耳。”启民乃悟曰：“奴之罪也。奴之骨肉解天子所赐，得效金力，岂敢有辞？特以边人不知法耳，乃将军教之。将军之惠，奴之幸也。”遂把所佩刀，自山亭草。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。于是发榆林北境，至其崖，东达于蓟，长三千里，广百步，举国就义，开为御道。帝闻成策，亦加之。丁酉，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。己亥，突遇魂高昌并遣使入贡。甲辰，上御北楼观于于河，以宴百僚。定襄太守周法上朝于行宫。太府卿袁寿言于帝曰：“汉武出关，旌旗千里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24军，日别遣一军发，相去30里，旗帜相望，征鼓相闻，首尾相瞩，千里不绝，此亦出师之胜者也。”法上曰：“不然，兵亘千里，动见山川，猝有不虞，四分五裂，腹心有事，首尾未知，道路阻长，难以相救， 虽有故事，乃取败之道也。”帝不义，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法上曰：“结为方阵，四面外聚，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，若有变起，所当之面即令抗拒，内引骑兵出外奋击，车为壁垒，重设沟阵，此与聚城礼义合意。若战而捷，抽骑追奔，万一不捷，屯营自守，臣为此万全之策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因拜法上左五位将军，启民可汗复上表，以为先帝可汗连臣，赐臣安邑公主，种种无乏，臣兄弟嫉妒，共欲杀臣。臣当世时走无所事，仰视为天，俯视为地，奉身违命，依归先帝。先帝怜臣且死，养而生之，以臣为大可汗，还抚突厥之民，至尊金玉天下，还如先帝养生臣及突厥之民，种种无乏，臣贺戴圣恩，言不能尽。臣今匪昔日突厥可汗，乃是至尊臣民，愿率部落变改衣服，衣如华夏。”帝以为不可。秋七月辛亥，赐启民玺书，欲以弃北魏晋，有许征战，但存心恭顺，何必变服。帝欲夸示突厥，令宇文恺为大将，其下可坐数千人。贾寅，帝于城东遇大将，被一位，宴启民及其部落，作散乐。诸胡亥月，征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。帝赐启民帛2000万段，其下各有疵。又赐启民鹿车胜马，鼓吹翻旗，赞败不明，位在诸侯王上。又诏发丁南100余万筑长城，西据榆林，东至子河。尚书左仆射苏威见，尚不听，助之2旬而毙。帝之征散乐也，太常卿高炯见不听，炯退，谓太常丞李毅曰：“周天元以好乐而亡，因见不远，安可复耳？”炯又以帝欲启民过后，谓太府卿何愁曰：“此鲁颇知中国虚实，山川险易，恐为后患。”又谓关王雄曰：“近来朝廷殊无纲纪。”礼部尚书宇文弼私谓炯曰：“天元之耻，以今方之，不亦甚乎？”又言：“长城之意，幸非及物。”光禄大夫贺若弼以私意宴可汗太耻，并为人所奏。帝以为诽谤朝政。丙子，高炯、宇文弼、贺若弼皆作诸。炯诸子喜鞭，弼妻子莫官为奴婢，士连苏威亦作免官。炯有文武大略，明达事务，自蒙继任， 结成尽节，尽饮真粮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秦虎皆窘所推荐，自于立功立事者不可生数。当朝执政将20年，朝野推服，物无异议，海内富庶，窘之利也。即死，天下莫不伤之。先是，萧从以皇后故甚见亲重，为内史令，改封梁公，宗族司马以上皆随才擢用，诸萧昆弟布列朝廷。从性淡雅，不以职务为意，身虽羁旅，见北京豪贵无所降下。与贺若弼善，弼既诛，又有童谣曰：“萧萧亦复起。”帝由是祭之，遂废于家，为己而卒。8月壬午，车驾发榆林，立云中，宿金河，时天下成平，百物丰实，甲士50余万，马10万匹，旌旗辎重千里不绝，令宇文恺等造官方行殿，上容侍卫者数百人，离合为之，下施轮轴，疏忽推移，又作行程，周2000步，以板为干，一之以布，是以丹青，楼橹西背。胡人惊以为神，每望玉营10里之外，屈膝齐嗓，无敢乘马。启民奉炉杖以祀车驾，已有帝姓其杖，启民奉商上寿，贵服恭甚。王侯以下坦歌于帐前，莫敢仰视。帝大悦，赋诗曰：“呼韩顿嗓至，徒其接踵来，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。”皇后亦幸义成公主帐。第四，启民及公主金瓮各衣，并衣服被褥锦彩，特勒以下受赐各有疵。帝还，启民从入塞，己丑遣归国。癸巳，入楼烦关，壬寅至太原，召迎晋阳公。帝谓御史大夫张衡曰：“朕欲过公宅，可为朕做主人。”衡乃先驰至河内，举牛酒，地上太行，开直道90里。9月己未，至济源，姓衡宅。帝阅其山泉，留宴3日，赐赖甚厚。衡复献时，帝令颁赐公卿，下至卫士，无不沾洽。己巳，至东都。壬申，以齐王翦为河南尹。癸酉，以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。冬10月，敕河南诸郡送一邑户陪东都3000余家，置12房于洛水南以处之。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，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。举之地号远略，商胡志者，举右访诸国山川风俗， 王及数人移行服饰，转西域图记三卷和四十四国，入朝奏之，仍别造地图，穷其要害，从西清以去，纵横所亘将二万里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，凡为三道，北道从伊吾，中道从高昌，南道从鄯善，总凑敦煌。且云以国家威德，将士枭雄，犯蒙嗣而越昆仑，亦如反掌。但突厥突浑分领羌胡之国，为其庸恶，故朝贡不通。今并因商人密送成款，引领侨首，愿为臣妾，若服而辅之，勿存安吉，黄华遣使浮动兵车，诸藩既从，浑厥可灭，混一容下，其在兹乎？帝大悦，赐帛五百段，日引举至御座，亲问西域事。举盛言，湖中多诸珍宝，突遇浑亦可并吞。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，甘心将通西域，肆以经略，贤以委之，以举为黄门侍郎，副使至张掖，引至诸胡，但之以利，劝令入朝。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，所经郡县疲于宋营，米费以万万计，足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，皆举之倡导也。铁勒寇边，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击之，不利。铁勒寻遣使谢罪，请降。帝使裴矩为辅之。